没有戏，你的身体再没有福气，没有眼泪，我没有哭泣，我最擅长掩饰，没有风，没有雨，这一夜却格外冰冷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愿望，人群中伤在身，我却再没有知觉，就让伤口滴着血。